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。嗯，哎，文道、子东刚才在聊人不要太老实的问题。 没有，我们说人要老实， 人要老实。 那你们跟我观点正相反啊！我现在认为人不要老实， 是吧？ 嗯，老实人这个吃亏。 为什么？ 我现在慢慢在成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一觉得要向动物学习啊？你看看这个动物啊，平常为什么这个公的？你发现没有？它有事儿没事儿的，它炸炸毛。吼两声，为什么？ 吓唬人。 对，你不要让人看到你的弱点。嗯，有的时候你的善良就是你的弱点，你要学会做一个什么呢？外冷内热的人。嗯，就是自己心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。但是呢，我个人的谬见啊，反倒不要轻易向别人温情脉脉。嗯，因为你像别人 谁会轻易向别人温情脉脉？这个问题到处有吗？ 有些老好人是这样啊，见谁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嗯，你的这个人情到处都好的时候，最后你发现啊，你失去了自由，或者呀、啊，你往往失去了坚持原则的基础。 对， 你周围人际关系都这么好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为了坚持你自己的原则，你需要得罪人。 对， 可咱们俩混得太好了，你这么个烂好人。到时候你会想很多的，你说哎呀，比如说文涛不同意这个事，那我怎么坚持我的意见呢？我跟文涛这么好，文涛、这个你明白这意思吗？ 我明白你意思，但是我不太同意。我觉得他的原则就是要好，就是要跟大家处得好。有很多人原则不是我有另外一个什么原则要坚持，我的原则就是要跟大家处得好。我自己觉得总体来说这样的人还是合算的，尤其在中国社会，真的有的人不是故意学的来的，就是天生的。有的人他就是能够、你说他圆滑还是负面的，有时候他就是诚恳，他就是跟你态度很好。你想象他学，你不一定学得会，比方说笑吧，你说、对不对？你要是单单是眼睛不动、只是嘴巴动、他们说那个叫假笑， 对， 知道吧？你我真的见过有些人，就是说他真的跟人家都很好，那么你后来你也会觉得他没什么原则，但是他还是合算的。中国人啊、做人我以前十几二十年前我写文章还专门批评这个，我说人本来就是人嘛，为什么还要做人呢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人，人不是做出来的。 然后 但我现在发现真是， 可是 人就是做出来的。 可是你注意到没有，你这人就是做出来的，你使用了一个概念，就核算不核算。 是啊， 但是你要照核算，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一种提法。但是就是像咱们说的这两天这个韩国农民，韩农，为了这个要是自杀的话，跳海的话，自焚的话，那这个核算不核算又是怎么一个公式来计算？ 就觉得算不来。 哎，这说这儿，昨天文道讲一故事，说这个韩农这次在香港，不是反那个 TWO， 不是 TWO，WTO，TWO 是什么 ？TWO 是二 two， 反二，对，反这个，反正 你对二是。有点潜意识的热爱， 我就是老二嘛，我在家排行老二，咱们朋友们都说我这人特别二，所以就二。哎，就是说是这次在香港唱歌，说唱的歌有首歌是有来历的。 这个歌啊，你就能解答你刚刚说那个问题，这么不顾生命的这么要献身搞一件事，能够有什么效果呢？比如说那天我就听到他们唱几首歌啊，都是名曲，有些就是他们工人运动里面很有名的歌，还有一些相应的有名的动作啊，那动作 对对对，很整齐的。 对，那么但是呢，有一首歌特别厉害，叫做《爱的进行曲》。因为 怎么唱？你会唱吗？ 我一下哼不出来啊，但那个歌词我约略记得些。他是这样，他是1980年的时候，当时我们知道韩国是所谓军事独裁政权嘛，朴正熙嘛，不是跟美国的朴正熙他们在一起吗？ 朴正熙是演员， 对对对，朴正熙啊。那这个当时呢，他这个独裁政权底下，那么很多学生很不满，就是我们要民主，我们要选总统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时候在有个有名的事叫光州事件，就光州大学3000多个学生上街示威游行， 绑一块布， 对，然后给军事镇压，那么死了3000多人。那么当时呢，有两个大学生是情侣，那么一起死了。死了之后呢，双方家长很难过，就给他们办了一场冥婚呢。办一场冥婚， 香港也有中学生跳楼办冥婚， 那天 韩国那个大学生抗争， 但这个冥婚意义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是为了一场革命，他们觉得一起牺牲了。后来当时感动了很多的韩国的艺术家，当时韩国的文人啊、艺术家写很多诗，因为去骂那个政府，一大批这种文化人呢、学者坐牢。 那么有一个音乐家也是后来坐牢的，当时他就给为这对情侣的婚姻啊写一首这个结婚进行曲，那还配上词。这词讲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死了，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婚礼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将来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然后后来说，但是我们死是死在一起，我们为什么而死？比爱情还重要，比生命还重要，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为了一个更民主的明天。今天我们死了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后面还会有人跟过来。那么所以每次以后韩国民主运动那时候街头抗争一定唱这首歌，唱这首歌的人就是表达我们就是跟过来的人，然后跟过来的人就是继续用那种态度砰砰砰那么撞。所以后来这几天我在香港看嘛，有些朋友跟我说，我们还在讨论说不同的地方这个民主化的过程都不一样，比如说有些地方很和平啊，那么很多人说韩国那个军事独裁怎么样变成民主化，我说看到这韩龙没有，就是这么来的。 哦，韩国的民主是 打回来 的，他比较抗争的比较厉害， 抗争的很厉害， 他一方面也是跟他们的民族性也有关系，你看他踢个世界杯也这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整个他都是他抗议日本人，他也是啊，他对自己的女明星谴责的态度，他也是比较生猛一点。 对， 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个革命呢，也是每个地区都经历他的革命传统。你知道，他们韩国现在很多人学汉语啊，研究鲁迅，特别有热情。 对， 为什么呢？有人分析，就是他们喜欢鲁迅的，不是那个他比较绝望存在主义的一面，而是喜欢他革命精神的这一面。 对。 就抗争的这一面， 对他们对这个特别有情感。嗯，你光看，我觉得你看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比较，还在香港的朋友在中国人跟韩国人的性格的差别啊。这个如果我们又讲回国民性这个老调的话，你比如说看这个，大家同样是示威，在踢这个日本领事馆啊什么的。中国人呢，我常常看到那种画面，就是踢了一脚，没事，快走快走，踢一脚散。韩国人是鞋子一摆，我他妈我就踢，啪啪啪，这样就这么踢。非常狠，而且是那种死都不退一步。 对，所以你就讲这个说不惜生命啊，所以说就合算不合算。我老觉着啊，人缺什么人就向往什么。你知道我总为什么感动啊？总为我缺，你像比如说我就是个见风使舵的，见利忘义的，口蜜腹剑的，对吧？这肯定的，这我承认，小人物，对吧？可是呢， 装出来的吧， 不是真的。就是说，但是正是因为我缺少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每每看到那种就是说不合算干不合算的事情的人， 就佩服秋瑾， 我会流泪，真的像谭嗣同。而且你比如像韩国哈，这个他很有意思，他这个国家呀过去就出这个死士。 对， 你当年日本把他占领了嘛， 对， 他根本打不过， 刺杀伊藤博文， 打不过就刺杀呀安重根嘛。当时就说，哎呀，日本把我们国家占领了，安重根跟他十一位盟友就断指盟，歃血为盟，刺杀这个伊藤博文嘛。 对。 然后你知道，当时还有一个叫金九的，听说过吧？ 对。 金九在咱们上海，他就是什么大韩民国的一个流亡政府。 对对。 在上海，当时淞沪会战之后，日本鬼子要在现在相当于虹口公园的那个地方，举行一个什么祝捷大会。当时中国方面就想要炸了他这个大会，破坏他这大会，但是日本鬼子防范很严呢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。于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想找这个金九他们，找韩国人，于是就找到一个叫尹凤吉的人。 对， 这就是有去无回啊，肯定就有去无回的，连炸弹都是中国的兵工厂做出来的，就做成日本便当一样。然后就说这金九找到这么个义士尹凤吉，两个人也是跑，那天早上嚎啕大哭，走吧。然后他化妆成 就像荆轲一样， 荆轲一样就出这种死事。但是我又觉得呢，咱们到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好像不是那么一个时代。你看，我看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清末民初的那个清末的时候，也有这样一些死事。你像这个，你记得陈天华吗？才31岁， 对， 跳海自杀，你就觉得他会有这样。还有一个叫姚红叶的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为了办一个叫什么中国公学，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，振兴中国人的东西嘛，这个学校办不成，人们不支持，这人留下长长的遗书啊，自杀了，说我为中国公学而死。还有那个时候就派到比如说日本学习的那种中国人，还有看到这个日本这么发达，然后在回国的那个海船上想到，哎呀，我们这祖国现在这么落后，将来打起来怎么抗衡，居然跳海自杀了。这就是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现在好像我们 对很难有， 是吧？ 很难有这样的人，就是韩国也不会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跳海自杀。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区别，就是他们很容易就是要强调要奉献自己出来这点。你比如说像韩国这种老百姓，他们抗争的传统那么强烈，那么多人跟这个政府对着干。但是你比如说看这个97金融风暴之后啊，韩国在整个东亚的这个不同的地区里面做出了最惊人的举动，就是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画面，就韩国人现金啊，你记不记得？就韩国一般老百姓，这有的是根本是平常就专门出去示威，专门去跟警察作对的，到了那天说不行了，我们国家现在要欠这个国际汇钱了，这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地步了，大伙们就在银行里头提款啊，把家里头的金子啊、项链啊、珠宝拿出来，就拿到这个街上捐出来要献给国家，这样搞的。 就是说你看哈，有时候人为了你的一个目标，你所付出的代价，就是说徐老师讲的这个合算不合算，我真是感慨万端。有的时候是不合算的，有的时候战斗到最后啊是两败俱伤，遍体鳞伤，你追求的什么都没有得到，你唯一留下来的是一段传奇。所以我发现这个历史啊，你比如说你看它有好多种评价标准，你比如说像韩国农民，说实话我也不大懂政治，他主张什么这事儿你们俩才清楚，我闹不清楚。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呢，他你看历史上好多是留下这么一种我再给你们看段片子，就是说什么呢，你知道这韩国人这个索跟对日索赔啊是什么呢，当年美国在那个广岛长崎不是扔原子弹吗， 对， 不但炸死日本人，就是日本人留下这个后遗症，也有韩国侨民， 对， 韩国侨民也留下这个，但是呢后来就是说我这些韩国人也受原子弹的这个伤害了，那么他们就提出一个观点，你因为日本侵略才招致美国扔原子弹，所以伤害了我韩国侨民，因此你日本就要赔我。你说日本连的劳中国劳工他都不赔，但是最后这帮韩国人就弄的日本人赔他们， 你真赔了。 我给你看这个历史记录啊。 1974年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终止海外原爆受害者的医疗资格，这项决定激怒了韩国的受害者。 子供が3人で学校も行かれませんよ。 この息子ですよ。 私にも 48歳の息子が、その時3歳でした。3歳後、うちの娘が5歳でしたよ。 わかりませんよ。お前になってから。 私の 戦争を越してから責任持たずに。 先人、半島人、ゆで、区別は、その時になったけれども、今は、外人で言うてから、舐めてやることはまずいって言うんだ、政治は。日本政治は、本当にまずい。 你们觉不觉得啊，现在这个国内国外啊一个情况，就是什么呢，有一个追求好像成为不管是国内还是全世界人们最多提到的一件事，就是公平。你发现没有，现在国内社会也是在讲公平，世界上也是讲什么公平。然后我环顾周围左右啊，发现全世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所受到的对待是公平的，也就是说谁都觉得不公平。那么问题在于，你像我为什么就觉得我这次韩国农民这个让我这个感触良多呀，那么对于你所认为的不公平，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？比如说咱们讲好像比较好的态度是应该自省反省一下，对吧，就说为什么公平该归你呢，这中国古代讲的那个反躬自问等等等等。但是还有一种选择，就是像这种，我这没有什么公平，我争取就是我的，最后这个力强者胜。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事情很困惑，我不知道两位老师你们。 不是，公平是可以推论嘛，比如说你刚刚说得到待遇的公平不公平，这是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的问题，这完全是可以用哲学去解说。但是问题是，我相信有这么一种公平的感觉，或者叫正义的感觉啊， 这个感觉很奇怪，它不是理性的，它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。我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像香港人，过去围绕了世贸会议这个礼拜，我觉得特别奇怪，就是过去香港人哪管你什么世贸不世贸，什么叫公平贸易也都不知道。但过去一个礼拜，因为韩国农民这么一闹，然后很多人就趁机在写，就是什么叫公平贸易怎么样？韩国农民要的其实还不是公平贸易，他们要的就是农产品不能够让外国来进口，是两码事儿， 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。 但是呢，问题是这样，韩国人闹了一闹呢，香港人就很感动。像你感动呢，这几天也有很多香港人其实也不明就里，就跑去说要声援，就说这太不公平了，这富国压榨弱国，反正你一说谁力气大谁是有钱的对付弱小的，他就觉得这不行了，这不公平。 对，我怎么发现那警察围起来的还有好多香港人也混在韩国农民里边。 对他们说不行了，你们这么不公平。他们香港人那种正义感啊是很直觉的，他就觉得说这些农民手无寸铁，你这警察又防护装啊又喷雾，那肯定你是坏蛋了。 这拿的棍子不一样。我注意到韩国一人出来说警察拿的是警棍，我们呢拿的是竹棍和木棍。当然拿竹棍木棍的也是我们少数人，那意思就是武器不 玄入，太玄殊了。 哎，那我倒感觉说你是没参加闹事儿哈，这个说明我们对你管理还是有方。但是呢 没去啊，结果没去、啊、 他病了。但是听说你给韩国农民还讲了几句话。 不是给他们讲，是给香港人讲，说叫大家支持，说那天上午嘛在这个游行前叫大家来出来支持整场游行，说我而且我从香港人的角度去讲为什么要支持。因为我那天讲的就是香港啊，这个整个去谈世贸的过程呢有点不民主，就等于说我们在世贸，我们的代表在世贸会议里面谈什么，他拿什么条件去谈，我们外头人都不知道。但是你谈出来的东西几年后就会影响我们， 影响我们每个人。 对，那么这是不是不公平呢？你是不是应该，你要做一些关于影响我们全香港人的利益的决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该问一问我们呢？ 我问你，要是韩国农民的这个诉求得到实现，公平不公平？ 我觉得那是另一番道理，因为他们要求跟欧洲农民的要求一样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说 他们要保护， 对，他们要保护， 他们按他们的保护，香港就吃亏了。因为香港什么都不产，香港就是要全世界香港人买橘子，哪里的橘子好，哪里的橘子便宜，我就能买哪一个。要是你加上很多附加条件，那香港就说，比方说香港只能吃中国橘子，不应该吃美国橘子，那么这样的话对香港是不利。所以香港原则上是从世贸是得到利益的，所以上面是这样讲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只是从大的来讲，下面的市民有他自己的同情心嘛。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香港人啊一般就是这样，就是这几天看到 天真社会， 很天真，香港人是很淳朴的一种， 很淳朴的。对， 就是他也不大理解这背后的理论，就认为韩国农民要的是公平贸易。其实这回反世贸的阵营里面有两股讲农产品，两股力量，一股讲公平贸易。什么叫公平贸易呢？就是说我这比如说生产香蕉，你那儿也生产香蕉，但是问题是你那儿生产的香蕉呢， 政府贴钱， 美国政府贴钱补贴啊，就你们这香蕉本来值20块，你政府呢就给了你15块，所以你香蕉出口呢就能够卖5块钱。 对， 我这香蕉 我10块，那我就打不过你， 我就打不过你，你懂吧？那么但是问题是，像美国欧盟这些政府，它补贴的最大的问题，它还不是补贴农民，他们的地方没什么小农民，跟咱中国不一样，它都是大农产品公司， 它每个贫下中农都是地主， 大地主、 都是，它是补贴大地主，对， 车都开半天， 都是补贴大企业。那么所以大家说这不公平，所以说你不能再补贴啊，这不叫公平贸易。好，另外一种是什么，就认为啊，像韩国讲儒家思想，就农者天下之大本，就是说农业， 韩国重视农业， 农业是我们 立国的，有很多国家它是以农为本的。 对 对， 那这样的话我跟你一公平竞争我就完了。 对，我的农业， 所以我要保护国家的利益，我们不能以世界来打通来这样做。 对， 我这两天呢这些道理是没搞明白，不过我天天看他们操练。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就雅典居嘛，下面是乌漆沙嘛，就韩农就住在下面嘛，所以他们出发前，他们就我这两天进出，我这两天进出我这个住的地方啊，门口很多警察，很多东方日报啊，什么有线电视车前，还看到我学生，好辛苦啊，他们这些学生真辛苦啊，就是他们是记者嘛，很冷的天气守在那里，他们为了采访那些 这个寒农出入的情况，然后我从高处看到下面他们这个操令，后来我在电视上看了，就这么回事。 对， 他们在那里全排练好的，是基督教的那个乌漆沙嘛， 对对对对， 你知道？ 其实，所以从这儿得到的启发是什么？我有两句话，一句话呀是要做行动派，对吧？再一句话是什么？公平不公平啊？只有天知道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公平标准，是吧？再一句话说，只有天知道吧。真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啊，要改造自己的命运只有 靠你自己啊。国际歌唱起来了， 锵锵三人行， 也在唱， 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， 会看着那些韩国人这么激烈的态度，我就在想，难道中国人不激烈吗？就是说，你当然总体有的人讲，比方说你相对日本人、韩国人来说，中国是个和平的民族。嗯，讲的不好听，老被外族欺负。嗯，啊，这个甚至有人极端的说，很多地方投降过很多次。嗯，鲁迅也说过，近一千年来中国被异族统治的历史是大部分的，嗯、元代、清代，对不对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来，就是。 我们 但反过来讲。中国又是一个一直很有生命力那么强的，说实在话，你心里日本人韩国人心里都知道最强的还是中国，假以时日的话中国是最强的。但是你回到具体个人的中国人来说，激烈的行动没有吗？其实也很多。我就是觉得中国人，我想讲韩国人的事情，就是说我看这次最大的体会，就是他们那么激动，但是并不演成暴力。 对， 中国的很多事情，你要么不让他一激，他要真一激动，他马上变成完全失控的暴力。 中国 就是他用脚去，人家是用脚去踢门的、啊，咱们很快就想，我干什么用脚踢啊？我丢什么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德尔地板特约之凤凰子夜快车》。